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棒耳边，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十一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本市有二到三级间四级的偏北风，扩散条件非常有利，天气晴朗，能见度很好，适宜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三四级转二级，最高气温五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五度，最大相对湿度5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朱元璋直起腰板来，他一点手把那两个徒弟叫来，到那里面拿来300两文银，300两银子，这个数目就相当可观了。这没办法呀，朱元璋把这银子拖在手里头，往前一递。太伯爷，300两银子不成敬意，料表我的寸心，孝敬您，买包茶叶喝吧。往前一送，认为这小子能心满意足呢，就见沈万三这小子啊，这一巴掌把300两文银哗全给撂到地下了。这小子当时就站起来了，什么？你倒说的出口啊，300两银子，你他妈打发要饭的呢？太保爷花过见过，你这是骂我？这小子说着把手扬起来，啪，冷不防给朱四爷来个嘴巴，因为朱元璋毫无防备。这下打得非常结实，手过去之后，朱四爷的脸上就起了手印，把朱元璋打得眼前急性烂冒，一捂自己的腮帮，你打人，打你怎么的，打你怎么的，我扒你的皮来呀。这小子来历不明，交到官府从严处置。是恶奴过来就要抓朱元璋，哎呦，把个朱元璋给气的，哦，300两银子没满意，还想继续勒，还得打我，还得骂我，还得吓唬着我，我哪受过这种窝囊气？恶奴过来一抓的，朱元璋用手往里一拨了，沈万三看见了，爷爷。你还拘捕欧差呀？啊，你还会两下子，今儿非收拾你不可。他把扇子交给仆人，甩掉外面对花工资厂，伸手就打朱四爷。一开始朱元璋闪闪躲躲，寻思你打两下就得了，没想到这小子没完了，左一个通天炮，右一个窝心炮， 要不一个高挂连环腿，恨不得一下把朱元璋置于死地。朱四爷一看不行了，再不还手，我这条命保不住。心中暗自思想：朱元璋啊，朱元璋，你的命太苦了，从来没有一帆顺风的时候，总是出点节外的事儿。今天怪我吗？不怪呀、啊，这是逼的，这叫人怕逼，马怕骑。不是我惹祸，实在我是压不住了。本来朱元璋就性如烈火，没吃过这亏，今天火往上一撞，把什么反叛呢、其他的后果全都扔到九霄云外了。朱四爷把眼一瞪，双臂抡开，去你娘的！这一伸手不要紧，沈万三倒霉了，一个切掌正削的肩膀上，啪，哎呦，扑通，把沈万三揍了个腚墩儿。这小子从来也没吃过这亏，哎呦，你敢打我！站起来又扑朱元璋。刚起来，朱四爷使了个扫堂腿，去你妈的，咕咚又摔那儿了。恶奴们刚往上一闯，何二愣、范永年、朱四爷这八个徒弟也豁出去了。一看师傅动手，我们闲着干什么？撸胳膊挽袖子，全上来！去你妈的！踢踏踢踏踢踏！朱元璋一想，一下我也是揍了。两下我也是揍了，干脆就多揍就得了，爱怎么地怎么地。他骑住沈万三，抡起拳头，这都揍，把这沈万三打的爹妈瞧瞧，刚才那股威风早都没了。一开始他嘴还硬，后来不敢硬了，哎呦，打死了，饶命啊，饶命饶命。你说见不见吧，这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梅四祖和马登云在旁边一看，可了不得了，这一下可捅了娄子，要打死嘛就更完了，赶紧过来把朱四爷给拦住，这才把沈万三给救了。朱四爷这一站起来，沈万三比兔子跑得还快，呲溜跑到美马招商店门前去了，回过头来喘喘气儿，姓朱的 好小子，你他妈等着，太伟爷不报仇，我姓你的姓，抓！我这腰啊！不少人过来扶着他，勉强上马。这帮小子跟苍蝇一样，嗡，全走了。等他们走了之后，梅四祖和马登云把朱元璋拽到后院，这一顿埋怨。梅四祖就说：兄弟，惹了祸了，我方才就跟你讲过，这小子有势力啊，他背后的靠山是襄阳王铁木儿。你知襄阳王是谁吗？是当今皇上无道的昏君元顺帝的亲叔叔，哎，兵权在握呀，他杀咱们跟撵个臭虫一样。不用问，这沈万三回去对襄阳王说几句话，咱这店房就得被抄了啊。兄弟，事不宜迟，赶紧快走吧，走晚了这条命就没了。马登云也劝，昨天那么热闹、今儿个也热闹，但是两种情况。朱元璋心里头想，怎么办呢？祸是惹了，娄子也捅了，难道说我就这么走吗？有道是跑了和尚跑不了寺，我走倒行，人家没马招商店怎么办？我夫人这些人怎么办？哥哥，怎么办？ 一人做事一人担，绝不连累二人寒。我朱元璋捅的娄子，我自己接着，我就在这等着他，看他能把我怎样。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了，这个官司我打了。兄弟，哎呀，你怎么还是这个脾气？光棍不吃眼前亏呀！你就是死了又有什么用？赶紧快走！朱元璋说什么也不走。后来朱四爷是这么讲的，他讲理不？难道说襄阳王铁木儿就一点理也不讲？打了官司，他有来言，我有去语，真是说不出理去。再死也没什么说的，往哪跑都是人家的天下。朱元璋就是不走，大伙一看也没有办法了。知道朱四爷有个命劲儿，真要拧起来，九条牛也拉不回来。等着吧，全把东西收拾收拾，准备蹲监坐狱去打官司。哎，没想到头一天平安无事，哎，没来官人，大概得第二天吧。也许沈万三这小子挨揍揍得太厉害，回家起不来了，得第二天缓缓精神再去报告去。第二天只等了一天，平安无事，这小子没来。大家也觉着纳闷，朱四爷也纳闷，心说挨顿揍就完事儿了，不能啊，再等等吧。连着就等了三天没事儿。何二愣范永年也乐了，师父，嘿嘿嘿嘿，世界上什么贱人都有，这小子皮子刺痒了，给他拐一顿他舒服了，没事儿了。像这种妙你是非揍不可，不然朱元璋说你们说的不对，大概另有文章啊。果不出朱四爷所料，在第四天的早晨，还没吃早饭，门前马挂銮铃的声音，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个个舔胸叠肚，怒目横眉，迈步进了美马招商店。哎，有个姓朱的吗？卖酸梅的掌柜的在哪呢？朱元璋一听来了，早都有思想准备，人要豁出去他就不怕了。再看朱四爷从容镇定，迈步来到王官的面前，一施礼啊，我就姓朱，你找我吗？为首这个王官上一眼下一眼看看，嗯，你叫朱元璋，正是，好吧，奉王爷的旨意，叫你赶奔王宫里走一趟。再跟你说啊，我们王家千岁得了瘟疫，现在病情严重，听说这酸梅能治病，你挑点好的拿到襄阳王府，听没有？要给我们王家治好了，过去的事就算过去了，要治不好，你心里头明白，你可小心着。哦，遵命。朱元璋已经什么？襄阳王铁木儿闹了瘟病了，哦，叫我拿酸梅去给治病去，还是有其他的事儿呢？沈万三这小子绝不能不告我呀，干脆就得去吧。朱四爷回到库房，叫何二愣范永年在剩下那两筐里头挑出最好的酸梅，弄了五斤左右吧，然后拿个盘拖着上头盖好了，来到里屋又换了身衣服， 辞别众人，赶奔襄阳王府。不用问呐、家里的人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儿，都认为只有去路，无有归路。这一回是凶多吉少啊，但是谁也使不上劲儿。朱元璋被四个王官压着，就赶奔王宫。朱四爷还没来过呢，感情到了九如胡同，一拐弯是红狮子大街。这襄阳王的王府占着城里面四分之一，有东华门、西华门，正中央有一门，后边就是王宫啊。王宫的后面是寝宫，真是五不一楼十不一阁，金碧辉煌，雕梁画柱，好阔气。他们来到王宫的侧门，几个王官跳下马来，等着，来人把他看着。出来几个当差的把朱元璋监视起来了。王官把马交给仆人，迈步到里送信儿去了。朱元璋就等着吧，足能有一顿饭那么长的时间。就见为首的那个王官出来了，朝朱元璋一点手，进来。我告诉你啊，我们王爷正在寝宫等你，你要抱门而入。遵命。朱元璋赶紧低下头，托乌梅的这个牌托得挺高，往里迈一步，嘴里得喊一声：“罪名朱元璋，告进。”迈一步得说这么一声。由打侧门往里走几百米，你说得喊多少声吧？一直到了襄阳王寝宫的外面，王官让他站住，又到里头回话。这回时间比较短，一点手进来吧。朱元璋这才到了里边，屏住呼吸。那可以说这里边也是三尺的禁地，朱元璋就听着非常的那么肃静，提了提鼻子，一股药味刺自个儿的鼻腔。他用眼角的余光一看，这地下都是方砖铺着地，蜡糊纸裱着墙，好大的房间呐、一堂红木的家具，全是花里紫檀、硬木雕刻、大理石镶的心儿。这屋里是珠光宝气。他往前走着走着，就来到床前了，是一张象牙床，床上铺着挺厚的垫子，襄阳王铁木耳脸朝着里，侧身在那躺着，周围有许多的太监在这侍奉着。朱元璋听声站住，赶紧就跪下了，罪民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这时候那个王官也来到床前，回王爷，卖酸梅那朱老客来了。就听襄阳王铁木耳鼻子哼了一声，这床嘶呀呀呀一响。为什么？这襄阳王能有300多斤，膘满肉肥呀，这家伙平常养尊处优，那惯了，说他300斤还是这几天的分量，这是闹了病了。不闹病400斤都得冒头。他这一转身，赶紧过来几个太监把他扶起来。襄阳王真瘦了，眼窝深陷，两腮也缩进去了，这温病可要了命了，上吐下泻， 他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另外就吃也不行，吃完就吐。朱元璋跪着，离着他比较近，这襄阳王一劈鼻子，正好闻着这酸梅这个味儿，哎呦，怎么这么香啊？觉着走五关通七窍，闻这味儿，嗓子眼就有点刺痒，脑袋就发青，太好了！襄阳王就觉着自己的病好了十分之一，看了看朱元璋，你是卖酸梅的啊，正是小人。哦，我们襄阳不幸得上瘟疫了，据荆襄九郡报道，死的人不在少数。本王听说这酸梅能治瘟病，果有此事吗？朱元璋一听，不用问，我卖酸梅这个事儿，襄阳王早就有耳闻了，要不他不能这么问我呀。回王家，是治瘟病，以前我不知道，后来有人吃过，果然病全都好了。哦，要那么说，快把酸梅送到我的眼前。王官们过来，七手八脚把盆接过来，递给襄阳王。这铁木儿也不管自己的身份如何尊贵了，就是想吃，甩开腮帮子，一口气吃了有二斤。这二斤等吃完了，顿时觉着心里他那个舒服啊，哎，就不那么难受了。没想到小小的酸梅能治大病啊。哎，罢了，我只说孤性命难保，没想到绝处逢生啊。站起来。朱元璋一听他乐了，这心多少有点放松了，规规矩矩站起来，低着头。襄阳王捋着胡须看看，朱老客在，你现在还有多少酸梅啊？不多了，大概还有50斤左右。怎么办吧，我全包下来，只要能把本王的病治好，你算立下首功一件。朱元璋赶紧回话，这是小人应尽之责，应该孝敬王家千岁。你挺会说话啊。哎，朱老客，我吃你们的酸梅，你要个价钱吧？得多钱？不不不不，我孝敬王家的，分文不要。哎，我焉能白吃你的东西？不，王家，我一定不要。不要也好。来人！襄阳王一声传旨，取过8匹绸缎，赏给朱元璋。朱元璋不要。襄阳王有命，在马号里头牵出一匹快马来，赏给朱元璋。朱元璋不要。襄阳王一瞅，行啊，都说奸商奸商，做买卖的人最奸，你这人挺忠厚啊，哦，给什么都不要。这哎，有主意了。朱老客，既然赏你东西不要，本王有个小小的要求，不知你可乐意？朱元璋不明白，王爷，但不知你有何事下？朱老客，你什么都不要，叫孤于心不忍呐。怎么办吧？9月初9重阳节，